大家如果是每天晚上都收听的话呢，那就算是我们的好朋友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别忘了也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哦。 现在开始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和和妈妈和张梦雨为我们创作的，我们要谢谢中国工信出版集团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塔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儿童自我管理全商书》，臭脾气爆炸了。浣熊托托是开心农场里面脾气最臭的，因为他总是乱发脾气，所以没有小伙伴愿意跟他玩。他很孤单，他很寂寞，他很伤心。这一天，托托问松鼠： 嘿，松鼠强，能让我去你家玩一会儿吗？ 松鼠强打开树洞上的门看了看，是浣熊托托，他粗暴地拒绝了。 哦，不行，我再也不会让你来我家玩了。 蹦。 哦，那好吧。 托托踢着小石头离开了。托托是不是有点可怜呢？啊，可是如果你知道上周发生的事情，也许你就不会这么想了。上周仅仅因为松鼠强说托托的肚子太大了，托托就把松鼠强的脸上抓了好几道血印子。怎么样，现在你不觉得他那么可怜了吧？托托又去找狐狸巴鲁玩，巴鲁正在跳绳呢。托托问： 嘿，巴鲁，我们一起玩跳绳吧。 可巴鲁却说： 哦，不行，我再也不跟你一起玩跳绳了。 哦，那好吧。 托托撅着嘴离开了。托托是不是有点可怜呢？啊，事情是这样的，就在前天他们一起玩跳绳的时候，仅仅是因为巴鲁不小心踩了一下托托的脚，托托就把巴鲁的跳绳扔到了水沟里面。怎么样，你现在明白为什么巴鲁不想跟托托一起玩跳绳了吧？托托又去找长耳兔巴尼玩。 嘿，巴尼，我们一起玩拔萝卜吧，我肯定会。 可他的话还没说完，长耳兔巴尼就说： 哦，不行，我再也不会跟你这个输不起大王一起拔萝卜了。 这一次托托是哭着离开的。 怎么都不跟我玩？ 你是不是觉得托托有点可怜呢？可是如果你知道昨天当他们一起玩拔萝卜的时候，仅仅因为巴尼拔的萝卜比托托多一根，托托一生气就把所有的萝卜都给踩烂了。现在你还觉得托托很可怜吗？托托觉得好孤单呢，他来找尼克。尼克是托托的哥哥，也是一只胖胖的浣熊。 嘿，尼克，你能跟我一起玩吗？我好孤单呢。 托托好像忘了，就在前几天他跟尼克一起到小溪边捉鱼的时候，仅仅因为尼克的大尾巴不小心扫到了他的眼睛，他竟然抓了一把黑泥巴扔到了尼克的身上。哎，尼克这会儿嘴里叼着一根毛毛草躺在草地上，他对托托说： 是不是因为大家都不想跟你玩，因为你的脾气实在是太臭了？我听浣熊爷爷说过，人的脾气分为好脾气和臭脾气，臭脾气的人就像臭屁一样，放屁的人自己可能不觉得，可是周围的人都会想躲他远远的。 托托听了 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的把自己好好的打量了一遍。 哦，我真的有臭脾气吗？那它藏在哪儿了？ 尼克盯着托托， 它应该就藏在你身体的某个地方。你发脾气的时候会踢人，也许它藏在腿上。你发脾气的时候会打人，也许藏在手臂里面。哦，还有，你发脾气的时候会大喊大叫，也许藏在嘴巴里。 唉，托托看了看自己的全身，一副很着急的样子。 哦，臭脾气可真讨厌，它总是把我弄得很不自在，我要把它赶走。不过我到底要怎么做才好呢？ 尼克想了想，对托托说， 爷爷告诉过我一个办法，每次想发脾气的时候，就把喊叫声和怒气全部收集到一个大袋子里，然后把它点着，看到臭脾气爆炸就可以了。 哦，那么我现在就想试试。 托托有点着急。 哦，不行啊，可是我现在一点也不生气呀。 尼克想了个办法。 那我们就想办法把你的臭脾气给吵醒吧。 尼克跟着托托在开心农场里面到处的溜达。托托走在草地上，他一边走一边哼着愉快的小曲儿。 喂，你看小鸟多可爱，天很蓝，微风很暖和，我现在一点也不想发脾气了。呵呵，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走着走着，噗嗤，哦天哪，托托踩到了一坨热腾腾湿乎乎的不知道谁拉的大便。就在这个时候，河马大哥提着裤子从树丛后面跑了出来。 对不起，我最近有点拉肚子。 托托大声嚷嚷着， 说对不起没用。 他的鼻子都要气歪了。他又走了几步，扑通，一条腿被绊倒了。正在做运动的羚羊小姐赶紧道歉。 对不起，都怪我的腿太长了，踢腿的时候没有看到你。 托托的脸气得通红的。 说对不起没有用。 托托刚从地上爬起来，一根大水柱正好冲着他喷过来，一下子把他冲到了树上。 托托从树枝上掉下来的时候，正好摔进了泥潭里， 扑通，啪叽。现在托托气得胸口鼓鼓胀胀的，对着一只不停地说对不起的猴子乌森吼叫了起来。 你怎么回事？ 这时候哥哥浣熊尼克跑了过来，他张开一个大口袋对着托托，把他的发脾气的喊叫声还有怒气全部都收集到了口袋里。这下啊，口袋大的就好像一个热气球。这时候尼克说， 嘿，够了够了，托托，我抓住你的臭脾气了。 他们俩拖着装满臭脾气的口袋走到一片空地上。 就在这里吧。 然后托托点着一根火柴， 呜呼， 臭脾气口袋一下子就被点着了，火苗蹭蹭蹭地往上冒。旁边的树叶和大树的树干都被点着了。黄雀娜娜赶紧从丛林里飞了出来，松鼠强顺着树干滑到地上。大家都着急地说， 哎呀，不好了，要是这样烧下去的话，整个开心农场都会有危险的。 这时候尼克招呼大家， 嘿，我们要赶紧救火才行啊！ 大家赶紧分工，组成了一支临时消防救援队。河马大哥用水桶从河里运水，小猴子乌森用水管喷水，巴鲁和巴尼扑打着地上的火星，松鼠强去扑灭高处树上的火苗，托托和尼克就用沾满水的大尾巴熄灭草地上的火苗。经过所有人的努力，大火终于被扑灭了。大家都好累呀，瘫倒在地上大口地喘着粗气。过了几天，开心农场的居民都收到了一张纸条，那是浣熊托托写的。 对不起，我因为我的臭脾气向大家道歉，现在我再也不会乱发脾气了。我在家里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宴，希望你们能来。 托托寄出信以后，就趴在窗口向着远方看，他盼望着小伙伴们都能来赴约。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托托听到有人在喊： 托托， 托托，嘿，托托，我们都来了。 哦，朋友们原谅托托了，托托再也不发臭脾气了，大家又是好朋友了。 怎样做一个脾气好的人呢？ 怎样才能做一个脾气没有那么坏的人呢？ 我想想这个问题。 确实值得思考。 啊， 我想到了。 啊，想到什么了？ 保持微笑。 对，这是个好方法。 可是， 保持微笑。 可是万一我笑不出来呢？ 那你就 隔着自己。 哎呀，好累呀、啊、这样。 哎， 嗯， 到我隔着你了。 啊，不要， 隔着隔着。 停， 好累呀、啊、 哎呀，这样太累了。 有啦。 啊， 你有唇膏吗？ 有啊。 我帮你把嘴巴画大一点， 画大一点，我的嘴巴够大， 两边弯弯的往上翘。 嗯、 感觉到自己在笑了吗？ 其实我没有在笑，只是看起来在笑。 是的，所以就不用那么累了，对吗？ 但是这样心情还是不会特别好。 嗯 啊，我想到了， 说 要一直保持微笑的方法，就是在脑袋里想着笑话。 哎，有什么笑话呢？ 上次唐耳朵出门的时候，一不小心撞在了门框上。 那我也想到了一个笑话。 哎，什么笑话？ 小群姐姐想做脾气好的人，没门儿。 这个有那么可笑吗？ 确实挺可笑的。 别笑了。 哦。 我们俩不是说好了今天要商量怎么才能变成两个脾气好的人吗？ 但你没发现我们刚才到现在一直在笑吗？ 笑是让你变得脾气好的一个方法。 嗯。 啊，那我们就继续保持微笑。我们要保持微笑，不是变成两个一直笑来笑去的傻瓜。 嗯。 嗯，保持微笑。哎，算了，我们还是继续做两个没那么多微笑的人吧。 睡觉吧。 啊。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 桃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有一个小男孩到乡下去和他的亲戚一起度过假日，他的亲戚呢住在一个农庄里边，孩子尽情的玩耍，看见很多从前在城市里边没有看见过的事物。当他再一次回到自己家的时候，他把这一切都说给了他的妈妈。他对妈妈说， 印象最深刻的是带着小猪的一头母猪。 哦，是吗？这一次你是不是认清楚了小猪到底长什么样子啊？ 嘿，小猪追着他，他们把它翻过来，开始撕它肚子上的扣子。 有一阵子，呱呱专门爱看广告，听得多了，自己就开始模仿，学着里面的广告的样子对妈妈说话。有一天，他对妈妈说：“ 妈妈，妈妈，不好了。” 妈妈问他：“啊，怎么了？你哪儿不舒服了？” 我肚子疼，会不会是有虫卵？ 有一天放学之后，呱呱在小朋友团团家里边玩，玩了很久，这时他玩的有些口渴了，于是呱呱就对团团说：“ 我想喝口水。” 团团瞪大了眼睛望着呱呱，非常不理解地反问他说：“ 你口里都有口水，你还想喝口水？” 人在小的时候，当他们不愿意吃什么东西，爸爸妈妈总是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引导他们。这不，呱呱的爸爸也开始引导他了。爸爸劝呱呱喝牛奶，于是就对他说：“乖啊，把牛奶喝了，喝了牛奶啊，将来力大如牛。”第二天，呱呱不吃牛肉了。爸爸问他为什么呀？呱呱回答爸爸说：“ 吃了牛肉，将来岂不是做事儿会慢吞吞的，像牛一样。”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沈阳市飞跃教育学前班的李东辰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假如我当了爸爸。 大家好，我叫李东辰。假如我当了爸爸，假如我当了爸爸，我绝不说衣服怎么又脏了，趴下，你要挨打。我会说，宝宝，这是洗衣机的开关，你学着使用吧。假如我当了爸爸，我绝不说放学以后不许当个，背上书包马上回家。我会说，宝宝，你想踢球吗？那就是痛痛快快的踢吧。假如我当了爸爸，我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假如我当了爸爸，假如我当了爸爸，我绝不说